绪生如麦花香，取暖取暖也自凉。故事说雨停停小池塘，春山春秋春雨清溪长。夏有清风造访厅堂，将新茶烹一客尝，抛书卷一株窗台悬帘未央，金龙一袖荷花香。清河街亭房五条陈素阳，山雀正起舞枝山月光，春天问香河小夜长，三十六杯春水扬。仙藤楼也将冬梅冬竹兰冬杨，小楼垂前的老树点心妆，久别欢聚同恨梦一场，天地走马光，四时清静共琳琅，来年一把地宫赏。晨松凉，山雀正起舞枝山月光，枕边闻铃笛，曲径香河小夜长，三十六杯春水扬。举同寒梦一场，天地走马观，四时清静共琳琅，来年一把碧宫赏。却可与他们

北京时间9:00。 FM 九